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4集，诏书三。叶红光口口声声都是相信沈庙，叶梅恼火得无法溢于言表，永乐帝也是，显德皇后也是，睿亲王也是，现在连叶红光也是。沈庙究竟有什么妖法，总能博取旁人的信任，连他都不能在沈庙手上落得好处。想到之前发生的事，叶梅忍不住身子有些发抖，他没有想到卢静竟然会骄纵愚蠢到这副模样。叶梅不过是听了叶茂才的吩咐过来同卢静打探消息，谁知道卢静的妒忌心倒是显而易见，故意刁难他也就罢了，叶梅也是能承得住气的人，只是后来最先发火的却是卢静，卢静居然想毁了他的容貌。叶梅又哪里是吃亏的性子，争执中倒是失手将卢静推倒下去，他仓皇而逃，本来想着趁乱逃出去，叶茂才肯定不会为了他而为他开罪的，叶梅能靠的只有自己。然而他却在此时才发现，在拢夜这么长的时间，他竟然没有为自己争取到退路，便是叶家这个靠山都是敌友不明的情况。不过他的运气自来就不算太差，绝处里总能逢生，卢静居然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一了百了，他倒是不用逃了。叶梅慢慢平静下来后，想法子买通了那不受宠的小财人，他晓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疑点全部洗清，干脆将这池水搅得更为混乱，他让叶红光作证。叶梅恐吓叶红光，若是他不说谎，整个叶府都要被连累的。叶红光胆子小，又自小都在叶府里长大，对于外头局势人情世故通通不清楚，惶恐之下也就答应了。可是叶梅却没有想到叶红光这般无用，还被沈庙抓住了错处，步步相逼，这一出陷害的戏码到最后几乎是无用的。而卢家面对谢渊表现出来的忌惮，也让叶梅终于明白，得罪了睿亲王府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之前就向叶茂才提出刺杀沈庙，如今又指使叶红光污蔑沈庙，叶梅总觉得一旦被谢渊调查出来是他在其中搅和，必然不会放过他。还有今日，虽然显得皇后和永乐帝最后出乎意料地放过他，沈庙也没有深究，叶梅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怀疑他们有更深的阴谋。退一万步说，这件事叶茂才迟早会知道的，他失手错杀了静妃也是闯了祸，叶茂才那样精明的人会怎么对他，叶梅还真的不清楚。叶梅心中又是愤怒又是后怕还有沮丧，陇叶这个地方像是与他相克似的，他原先在青州的时候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在陇叶却屡次碰壁，原以为搭上叶家日后必然飞黄腾达，结果不仅叶家自己都情势难明，还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不能留在陇叶了，要离开叶家。叶梅的心中突然蹦出这么一个念头，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叶红光，叶红光正低着头默默地揪着膝盖上毯子的毛毛，并未看到她的眼神。叶梅的眼神倏尔转冷，要逃离叶家，逃离陇叶，对现在的她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上船容易下船难，还有叶茂才的虎视眈眈，可若是继续留在这儿，叶梅有一种感觉，他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得好好与叶客商量一下才好。 因着今日宫里静妃的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，沈妙和谢景行回到瑞卿王府的时候，天色都已经晚了。沐浴完用过饭后，沈妙一边整理着桌上一些信件，一边对谢景行说道，倒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谢景行手下的人过来传信了，大约是将今日在宫里发生的事情弄清楚了，大概推测出来是叶梅错手杀了卢静。沈妙摇头道，卢家只怕是知道了叶梅动的手，心中暗恨，也不会表现出来。谢景行倚在榻上看着他收拾的动作，道了一声， 嗯。 那皇上查出真相会怎么样？会处置叶梅吗？ 查不查出来又如何？ 谢景行满不在乎道， 没有叶梅错手杀人，叶家也不会留。有了叶梅错手杀人，叶家牺牲一个半路收来的女儿，叶茂才也不会心疼。 谢景行耸耸肩说， 静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谁在乎？ 沈妙叹息一声，永乐帝对叶家深恶痛绝，对这个卢静千方百计怀上的孩子没有期待，自然不会在乎。或许卢静的死甚至会让永乐帝心中松一口气。他不爱静妃，但总归是他的骨肉，日后叶家亡了，他又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呢？当然，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先天不足，在世上活着本也是受罪。上天代替他做了选择，或许一切冥冥中自有注定。说起来，今日进宫，卢静出了事，皇上来了，你却不在，你去做什么了？沈妙问得自然。谢景行是一个十分坦率的人，这些皇家秘密的事，几乎只要沈妙问，他就会回答。可是今日，他却看着沈妙没有说话。沈妙本来还等着他回答，见他迟迟没有反应，手中动作一顿，见谢景行微笑着看着他，他的目光很温柔，似乎是将他看作是很珍视的东西。沈妙一愣，谢景行唇角一翘， 过来。 他愣了愣，见谢景行很坚持的模样，便站起身来走到榻边，才问了一句，怎么了？说完就被谢景行一把攥住手腕拉进怀里。沈妙猝不及防趴在他怀中，费力地撑起身子，谢景行却不让他动弹，下巴搁在他的脑袋上，淡淡地说道， 我曾经问过你一句话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当皇后，记得吗？ 记得。 那我现在再问你， 我不想，我的愿望很简单，保护自己爱的人，好好的活着。当皇后很好，可是我不喜欢。 哎，怎么办？ 谢景行有些苦恼地说道。 我也不喜欢，但是现在必须得做了。高家家主说了，皇兄活不过半年，今日写了传位诏书。我不信命，可是没有时间了。 他低低的叹息，将沈妙的手放在掌心。 我知道你不喜欢，但是能不能为了我容忍一下？至少我能向你保证，永远不会让你成为废后。你会成为大梁帝王的唯一女人。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…… 他贴近沈妙的耳朵狠狠地说道， 这辈子没有退路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